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620集，谜样红花。公孙转回身，小心翼翼地扒开身后浓密的灌木，让赵普看。赵普透过灌木丛往下看，就见灌木后边掩藏着一个豁口。这灌木栽种的非常巧妙，显然是故意而为之。说实话，若不是公孙刚才那一摔，根本不可能发现这里头竟然有个豁口。这豁口下边是一处峭壁，不算太陡峭，而峭壁下边是陡坡，陡坡之上是一片红色的山茶花。赵普和公孙对视了一眼，这时不远处邹良和林业火也来了。邹良见赵普他们没事儿，松了口气。 你俩别乱跑行不行？被你们吓死。 发现什么了没有？ 赵普掀开花丛让两人看，邹良和林业火望了一眼之后皱眉。 藏得还挺隐蔽。 下去看看。 最好还是找到下去的路再下去，这花可能有剧毒，非常危险，尽量不要碰到。 那分头找下去的路，小心一点。 邹良和林业火点头去一侧找了，赵普带着公孙去另一侧。展昭、白玉堂、叶星和王凯四人边在离善府最近的一家酒楼二楼吃晌午饭，边商量下一步对策。 这善家呀，想混进去打探不容易，他们又不对外做生意，也没有什么朋友来往。 你能不能说有贼溜进他们家了，然后去抓？ 这招我以前也用过，不过很容易打草惊蛇。 于是众人继续想。 其实刚才进去的那个青衣人更加可疑吧？ 这倒是，他是直接杀死客栈西海派弟子，然后嫁祸给萧长青的人， 而且感觉功夫也一般。王兄，你认识那个人吗？ 哎，只看到个背影，很难认呐，也没有什么熟悉的感觉。 众人都点头，继续耐着性子等待，顺便想主意。 觉不觉得有些奇怪啊？刚才那个人叫善意人善也。 嗯，有什么问题？ 善意人不是三十几岁吗？那个人看着他也就三十几岁的样子，他俩年纪差不多，怎么管人家叫善爷呀？而且那个管家年纪那么大了，管善意人叫老爷而不叫少爷。嗯， 展昭的话问完，众人倒是也觉得似乎是有些问题。 善意人有子嗣吗？ 应该没有。 众人想着展昭刚才的话以及那个善爷和老爷的称呼，的确是越想越觉得违和。这时就见善府的侧门一开，门内那个青衣人走了出来。这次众人都看到了正面，就见走出来的人的确是个三十多岁的中年人，样貌普通，看着没什么特别之处，唯一的异样是黑眼圈有些重，人有些阴郁，心事重重的样子。展昭看了看王凯。 见过吗？ 以前没见过。 那人快步往前走，行色匆匆，似乎是在赶路。展昭等人立刻付了饭钱离开客栈，跟着那人走。展昭等人留下王凯施展轻功去跟踪那个神秘的青衣人。此人内力的确不高，功夫一般，他快步走出了城，往城郊的方向走去了。展昭和白玉堂跟了一阵子，莫名觉得此人似乎是在往善善茶庄的方向去。他去干嘛呢？赵普和公孙从一侧绕过灌木去寻找下山的路，不过四周围有山石和浓密的灌木，地上又比较湿滑，公孙跑得还挺快，赵普一个劲儿拽他。 你这书呆，慢点走，牙签似的，小心一会儿滑下去了。 公孙瞄了赵普一眼，赵普就觉得是不是自己嗓门又大了点儿？不过他在军营里吼惯了，又没有对付过这种书生，容易忘记如何轻声细语的。公孙轻轻咳嗽了一声， 你有没有闻到什么味道？ 赵普四周围闻了闻，摇头。公孙则摸了摸鼻子， 好像有点花香味儿。 公孙正想拨开树丛找找，突然赵普猛地从后边一把推开公孙，自己也一让，同时嗖嗖嗖三声，三支箭从刚才的树丛里射了出来，原来装了机关。公孙被赵普这一推，往旁边连着跑出去了好几步，还没停稳就感觉脚下一滑。公孙下意识地叫了一声，立刻捂嘴，怕被人发现，但很快公孙就后悔了，他觉得自己应该叫，因为他已经摔出了树丛，头朝下摔了下去，而下方正是大片的红色花田。公孙暗道一声不好，这样摔下去就算不摔死也会受伤，这些花可能是剧毒，见血封喉，关键是他要是死了或者中毒了，就没人能解这毒药了。他正着急，就感觉手被跟下来的赵普一把抓住，公孙大惊， 糟糕，赵普。 不过公孙还没来得及担心或者骂赵普一顿，就见赵普将心庭猴扔了下去，心庭猴牢牢地插在了花田里。赵普带着公孙一转身站在了刀把上，随后赵普观察了一下四周的地形，发现花田是方形的，只有一块，四周围是很大片的空地，于是他一跃，脚跟一勾，心庭猴飞了起来。赵普带着公孙落到了花田边的平地上，伸手接了心庭猴。公孙长出了一口气，这次真是吓掉他半条命，特别是刚才赵普追下来的时候。公孙松了口气，才开始观察四周围的情况，刚想迈步上前看，就感觉脚上一痛，公孙差点坐地上，幸好赵普将他揽住，低头看他的脚。 怎么了？ 公孙这才注意到刚才他滑下来的时候可能脚扭到了，他蹲下去摸了摸自己的脚， 骨头没事，应该是扭到了， 真的没事。 赵普皱眉蹲下查看公孙的脚伤，公孙摇摇头，赵普扬起脸看公孙的脸， 你看着很痛的样子，要不先回去吧。 公孙拿出一个空瓶和一个木夹子， 我加点花咱们就回去。 公孙话没说完，就见赵普突然抬眼看着侧方的一片树林，公孙也望过去，没什么异常，但赵普却微微皱起了眉。 怎么了？ 没事，你夹花吧。 哦。 公孙拿着夹子伸手，就见赵普突然一举心庭猴，同时听到叮叮两声响，再看两枚飞镖被他的心庭猴挡住，落在了地上。公孙微微一愣，暗地里有人偷袭。 继续。 啊。 公孙赶紧加了些山茶花到瓶子里，盖好之后小心放到腰包里。 好了。 赵普点了点头，伸手将公孙扶起来，抱着他到了不远处的一块石头边，让他坐在石头上。公孙刚刚坐好，就看到那片密林里头的树杈开始晃动，似乎林子里有什么东西。公孙有些紧张，这寺外没有影卫，万一被伏击了，赵普一个人他本来就不会武功，帮不上忙，现在还受了伤拖他后腿。赵普将公孙安顿好之后，抬手将心庭猴扎在了眼前的空地上，冷眼看着林子的方向，随着树丛一阵剧烈的晃动，忽然四个黑衣人出现在了林子外边。公孙微微的愣了愣，他下意识地揉了揉眼睛，觉得纳闷， 那几个黑衣人是怎么出来的？好像凭空变出来的一样。 倒是很久没见了，影术。 公孙紧张，悄悄从袖子里掏出联络用的响箭，还有两个迷烟球，准备一会儿给赵普帮忙，不过赵普却是低声开口阻止了他， 别用响箭，这附近很危险， 他们急着赶过来容易中机关，或者是落在花丛里。 公孙愣了愣，点头。赵普其实比他起先印象中的皇亲国戚什么的好太多了，也不是什么二世祖，又讲义气，又会替人着想，其实品质还是很敦厚的。公孙想到这里，一个劲儿摇头，他竟然看赵普都是没有缺点的。公孙觉得应该想一下赵普的缺点，但同时又摇头，这个时候应该担心赵普的安危才对，想什么有缺点。那四个黑衣人举着锋利的刀，分散在四方，似乎是在等待时机。赵普突然回头看公孙， 这花瓶还要吗？ 公孙一愣，同时一惊，因为那四个黑衣人瞅准时机冲到了赵普身后。公孙张大了嘴想喊一嗓子，但是却见赵普挑起嘴角带出了一丝坏笑来，随后就见赵普突然一回头，不知道是所谓的内力，还是赵普那双妖目太过唬人，四个黑衣人竟然一个愣神。公孙就感觉一股风平地而起，他的头发都扬了起来，同时地上的灰尘也起来了。公孙下意识就一闭眼，抬着袖子一挡，随后等他袖子放下来，就看到了四个黑色人影飞了出去。四人重重落地之后猛地弹了起来，公孙又揉了揉眼睛，因为原本的四个人已经瞬间变成了八个人。 怎么会一分为二的呀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 好，云帆，我问你个问题啊。 什么问题？ 小五不会说话吗？ 这个， 他不会说话怎么办？ 不会说话，有什么影响吗？ 那天编剧小姐姐跟我说，有人想听小五求订阅啊，可他害怕。虽让我跟小五商量，但他不会说话，求什么？ 谁说我不会说话？我会的可多了。 哎呀妈呀，吓死马浪，你怎么也没个动静 啊？我这不是一直在你旁边？ 等等，你会说话，那你之前一直嗷呜嗷呜的， 那不是作者妈妈没给我安排吗？我就只能嗷呜了。 哦，会说话就好。来，编剧小姐姐让我给你的。 嗯，这什么？哦，懂了。各位看官，你们期待的我已经出场啦，是不是该兑现承诺，多多订阅分享呢？